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正。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翻到嚟星期五嘅光明顶啊，今日咧继续同阿陶生咧讲下呢一个英国嘅骚乱啊，哇，真系如果我喺呢个英国啊饮紧茶嘅途中睇住啲香港新闻咧，真系越睇越担心。我见到香港新闻报道咧火光红红啦，跟住又有一啲嘅商铺俾人打烂咗啦，一啲嘅警车俾人喺度推烂咗啦，甚至乎见到一啲暴力嘅暴徒咧，真系上街示威，针对住好多唔同嘅机构，仲有各行各色嘅一啲名单咧就摆咗喺互联网上面，睇住香港新闻。喂，好似个骚动好劲喎，陶生，系咪好严重啊？而家 啊，当然唔系啦，系嘛？虽然咧系有十几个城市啊，但系咧呢啲骚乱都系个好细嘅范围啊。啊，我哋睇到咧，系第一警察咧又冇开催泪弹，亦都冇咧开枪，系嘛？亦都冇咧诶呢个咧水喉啊，搵啲水喉射。亦都冇呢係装甲车，係咪嗰个抗议示威者有冇烧汽车？有烧汽车。有呢整埋啦嗰啲铺头，係咪咁呢有同警方呢冲突，係咪咁你可以想象到底有几乱啦，係咪 同埋好多而家香港朋友都有啲亲人啊亲友都喺英国啦，你问下佢哋出街头嘅时候呢，事实上係有示威嘅，不过呢可能真係喺部分地区，即係真係只係集中喺部分区呢，我见唔到好多香港嘅居民喺个网上面贴一啲示威相片出嚟喎，即係大家都觉得好似搵唔到个位喺边度贴喎。 係呀，咁所以呢即係嗰陣时两年前啊十四年前呢咪有好多嗰啲小记者嘅校园小记者係咪今次呢我都觉得不妨如果喺个安全嘅距离之下香港人可以去现场观察下啦係咪等你自己嘅体验下啦。虽然十号风球都有人去海边度睇风咁喺一个能够安全撤退嘅大前提之下你咪自己去现场睇啦。Seeing is believing. 你 BNO 人士你喺英国你自己去睇喺现场就好过你嗰啲亲戚啊嗰啲朋友啊喺香港度胡思乱想啊係咪佢哋需要嘅係咪咁或者你就继续等佢哋开心多十日八日啦係咪还掂啊喺香港都咁惨係咪又话啲铺头又執晒粒啊这个写字楼空置率创新高啊是吧咁这个咁佢哋都好想睇到英国瓜老衬咁等到佢哋嘅心理呢係喺度平衡返少少嘅咁都啱嘅。所以呢有时我都做下善事呢几日做善事我係好惨好阴功是吧啲差人喺度呢狂打是咪哇拉咗成几百人。真的真的就真啦是吧是吧仲有开枪好似杀咗十几廿人不过呢英国政府下令泰晤士报嗰啲唔准报是吧点知你都知啦好恐怖。哎呀哎呀梗係啦珍珠都冇咁真啦是吧哎呀咁你真係英国好凄凉梗係凄凉啦简直人间地獄你哋咪好囉。即係嗰上面你哋阿爺有个文件话香港自成成个大湾区叫做一区一弊一区一政係咪听讲你哋好快呢取消埋港币用埋人民币添啊係咪我哋呢头话惨啊要继续用啲垃圾英镑啊。唉你话讲起呢真係讲呢都冇一學眼泪啊。係呢鬼叫你哋嗰陣时走咩我哋香港咁好係囉係咪嘛。好痛苦好痛苦呢真係你知啦。就算唔暴动都冇得食㗎啦呢度出名呢啲飲食衰。仲加埋天气又差啦係咪 再加埋有种族歧视，而家仲加埋暴动，简直系大四起啊！唉，真系惨，我而家 book 机票啦，我走啦，我走啦，系，唉，咁我都好同情你嘅，你哋英国真系啊，同香港有一啲嘅即系啲亲戚啦，系嘛、可以讲啊，朋友咁讲啊，我当我当做好事，一行一善，知唔知啊？因为咧，佢哋需要心理治疗，系咪？ 啊， 需要心理治疗，你都系，你都系啊，阿冯生， 我都有噶，我都有同香港嗰啲朋友啊，叫佢同佢讲话，而家英国住唔到人噶啦，我成日都叫佢话，不如你将英国层楼平少少卖俾我，我将香港嗰啲楼宇吓差唔多原价俾翻你就算咯，系咪先？横掂香港咁好，啊，英国咁差，系咪先？你 discount 英国嗰个俾我，啊，香港个俾你，啊，有钱大家就揾，我赚够啦，系时候俾你赚啦，啊， 乜你咁嗰啲朋友喺英国有楼噶又？ 哦，咁总会有啲啲嘅，子女读书费事交租啊嘛，系 系系啊，仲有啊，好多嗰啲细路仔英国读紧书嘅咧，小心啊，啲暴动随时杀入校园啊，你知唔知啊？听讲咧，下一镬计划咧就系啲英国所谓嘅极右暴徒咧，系嘛，准备杀入英国嘅大学、中学。见到啲黄面孔嘅，见一个就揼一个，系咪？ 系 啊，听讲咧，九月一号就会开始，所以快啲走啊！快啲叫啲仔女咧，唔好读英国寄宿学校，翻翻嚟香港咧，入翻外国学校，听下蔡若莲局长咧点样打造咧佢咧，变为一个中国人嘅，知唔知啊？牙烟啊，牙烟啊，牙烟惊唔惊？ 好彩嗱，好彩啊，系咪先？某啲香港嘅明星啊，个孙仔啱啱毕咗业，唔喺校园。不过我听闻仲有啲才女嗰啲啊，似子女仲喺英国，系咪要接翻翻嚟先啊？好危险、啊，系咯。 邓寇克大撤退啊，紧急啊，知唔知啊？ 系咯，嗱， 啊，你叫邓寇克咧，你就你不如叫佢邓寇白，系嘛？因为而家咧黑白冲突啊嘛，种族冲突啊，咁咧你就将中国香港啲中国学生调走，嗰、那个叫邓寇王啊，邓寇王大撤退。如果唔系咧，嗱啲仔女咧俾啲英国暴徒咧，系嘛就唔关我事啊，嗌我哋光明顶劝晒你噶啦，叫晒你啦，知唔知啊？ 嗯， 系嘛，小心啊，真系系嘛，所以咧要做善事，你知唔知啊？ 我都 快少少阴得，阿冯同学系嘛？ 我好积得噶，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噶。而家英国咁危险，不如我 cash 咗你层楼，我八折收咗佢噶，冇人理我啫嘛。 八折咁贵，你同佢讲啊，半价啦，系嘛？ 系 系搵水就搵得狠啲，你唔知啊？所以即系八折，八折，八折业喂，半价咧，诶。 系咯系咯，系、哎、cash is king 啊嘛，英国咁危险，攞翻出嚟啦，陈老，系咯， 咁啊，梗系要攞翻啦，系嘛，所以咧，而家就系呢啲就系英国嘅真实状况啦，系嘛， 嗯， 我就系咁讲啊，我都咁啦，今晚听到光明顶嗰啲香港朋友咧，知唔知啊？ 嗯， 系嘛，千祈唔好过嚟啊，系嘛，我都叫咗唔好过嚟啦，你听咗嗰啲咩？咩星期二匪徒啊嗰啲咧，四三年几年前咧，走啊走啊走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系嘛、啊？喂，唔走啊，执书啊，咩咁啊死啊，知唔知啊？ 嗯， 唉、哎，所以我哋商台光明顶讲嘢咧，不嬲都系客观公正，绝对唔会指条黑路嚟行。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正， 广告翻到嚟继续光明顶啊！咁啊，讲埋呢个英国骚乱啦。其实而家骚乱又好啦，示威又好啦，系开始系持续嘅啦，但系未必咁暴力噶啦。尤其是去到某啲城市度，咁我都睇过啦，喺有啲某一啲主要城市入边啦，尤其是嗰啲就相对地咧，其实就温和啲嘅。咁亦都有一啲即系同样地对面嘅示威多咗，譬如有啲咩多元英国文化示威咧，都系喺度。咁大家都相对平和，咁啊，警方就辛苦啲啦，要两边将佢哋分开啦。但系睇起上嚟咧，其实真系不。 少人呢都支持呢一個咁樣嘅，雖然報紙有啲係報右翼，有啲係報極右，有啲係叫做反移民，但係無論當其時我哋講緊即係英國改革黨入面得到400多萬票，有一部分呢就冇去參與選舉嘅，咁但係呢都喺即係政治上面呢就好 vocal， 例如話嗰個 EDL 啊，英國保守陣線啊 ,Thomas Richardson 啊，佢近排就好紅啦，羅賓遜啊 ,Robinson 呢就係喺呢個 Luton 度係咁接受訪問，都係支持緊呢一場嘅示威。喂，睇起上嚟其實呢個反移民反非法移民嘅命題喺呢個英國嘅基層心目中好重㗎喎，陶生。 我哋十年前差唔多喺光明頂一早降中啦，係咪呀，呢個係始於德國默克萊夫人，係咪，或者我當佢係傻啦，其實幾陰毒㗎。大爱包容，无限期收容110万个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嘅呢啲嘅中东难民，毫不咧系恩别，系咪？咁咧跟住佢咧就拍拍攞油落台啦。欧盟咧就要咧陆续吸收同埋消化，而且呢7-8年来咧系不断有，因为欧洲嗰树免费收啊嘛，默克莱夫人系咪？咁呢我哋一早啊7-8年前讲必定会发生暴动。一定会係咪，所以咪又中囉。好简单啫係咪，英国之老衬就係你呢公投脱离欧洲，就係諗住呢係可以截胡，唔需要听从欧盟嘅分配，係要啃呢啲呢数以万计嘅呢啲英国主流民意唔想要啊。嘅呢啲难民，点知咧脱咗欧咧，法国嗰边仲不断放嗰啲橡皮艇过嚟啊嘛，系嘛？今次法国睇到咪阴阴笑咯，系咪？就变咗咧，你脱欧嘅好处就冇，脱咗欧嘅坏处咧系一系有，同埋脱欧唔脱欧，本来你想避嘅问题咧系仍然咧系更严重。嗱，呢个咧就系英国政府咧就系。包咗400间酒店咧，嚟到收容呢啲，主要系来自欧盟国家搭呢个橡皮艇无限涌过嚟嘅呢啲非法入嘅。咁佢哋其实唔系全部系穆斯林，当然有啲系来自非洲。咁啊，导火线我知啊，系利物浦南港呢个收获。暑假咧有一个咧啲舞蹈训练班，有啲细路仔8-9岁，3名女童咧，就一名17岁唔够来自卢旺达咧嘅黑人少年咧，走去攞把刀啊杀死3个。当初咧警方就唔讲佢嘅肤色同埋来自边度。改革党啊嗰啲法拉字佢哋咧不嬲都叫啊。呢啲新闻报道要公正，你唔好咧白人去袭击黑人，以前嘅时候你就强调系种族啊袭击，你就讲嗰个凶徒系白人。而家你杀咗3个，杀咗3个细路嘅，到底系咩人？咁警方鬼鬼祟祟唔讲，唔讲咧就即刻有咧互联网就社交媒体咧就作嘢。话咧杀人嗰个系啱啱坐橡皮艇嚟登陆嘅一个咧伊斯兰教徒嘅非法入境者，系嘛？咁咧一辣咧就即将就有好多呢啲咧基层啊嘅呢啲咧30几40啊呢啲咁嘅人士，仲有加埋仲有妇女咧就话就出嚟和平示威，系嘛？一示威你都知啦，就咧前线一定同警员系有冲突。咁然后法拉治一直都话喂，网络有人话系来呢啲 Muslim， 你到底警方到底你点解唔讲啊？点解你系双重标准啊？以前白人打人你就话白人，点解你今次唔讲？咁于是警方焗住讲系来自卢旺达嘅喺英国出世嘅英国公民，但系你讲咗出嚟冇乜大帮助，因为咧卢旺达一样系非洲国家。一样呢是他父母是移民，是吧？咁所以呢一讲呢其实是冇话平息到的。咁当初警方唔讲呢就是怕激发起游行示威，果然你遮遮掩掩呢就连带呢是同警方计数，同主流媒体计数，点解你双重的标准新闻报道，点解你双重执法，咁呢同埋点解你咁多年来容许大量嘅呢啲咧 来自阿拉伯国家非洲嘅咧，系分享晒啊英国人嘅社会福利。嗱，呢个咧就触及问题嘅核心， 嗯、 即系咧 root cause， 就而家嘅经济唔好啊。李斯竟然上台咧，又话要加税，又话前任留低咗咧几百亿嘅赤字。咁喺呢头咧，你就将啲钱咧系包酒店咧，系养嗰啲非法移民。再加埋国内好多嗰啲咁左交嘅选民咧，话难民多多益善，系嘛 ？Welcome all refugees 咁样。一旦你如果提出任何嘅意见嘅咧，就俾啲左交咧系定性为人渣、法西斯，就种族主义者、 far right 嘅，唉 ，far right 系嘛？咁于是咧，于是咧积积埋埋呢啲十几廿年嘅积怨喺度爆发。就咧清算埋英國嘅主流媒體，啊清算埋英國嘅包括 BBC 在內嘅電視台，你長期不准咧，係、啊、好多人去質疑，啊好唔好？你嗰啲移民政策應該咧係要改，因為我哋嗰啲人話我哋一出聲，你哋咧就政治迫害，就話我哋係人渣法西斯咧兼極右啊咩咩嘢，所以你今次撞正司紀賢又係。即刻咧，佢就将示威里边嘅暴动人士啦，系嘛？就定性为呢个咧，叫做咧 far right 嘅 violent sucks 嘅咧暴徒。佢用到呢个最重嘅字眼叫 sucks，thugs 系嘛？ 嗯， 系嘛？咁其实有呢啲人就系确实咧系唔啱嘅。佢走去包围嗰啲包养咗嗰啲非法移民嘅酒店，系嘛？同埋呢就冇抢掠店铺啊，倒毁店铺啫。 嗯。 啊同埋呢就烧车。嗱呢啲呢喺任何社会呢都系呢、啊、法理不容的。咁但系呢司紀賢嗰种一面倒淨系谴责暴徒就完全唔触及到嗰个 root cause。即系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所讲嘅社会深层次问题。咁呢就令到广大嘅英国民间呢他的人士更为不满啦。咁而家咧，司紀賢所能做到嘅咧，就系、是、唯有就系挑动或者鼓励或者默许嗰啲咧左交或者咧嗰啲后生啲嘅，即系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包括恐怖分子啊嗰啲咧，就出翻嚟反示威，就谂住以示威制示威又好。嗱咁样落去咧。一定是不会呢是解决到深层次问题。你知道这些左翼呢一向是对深层次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呢就只是呢头痛呢就谴责个头脚痛就谴责个脚。一比呢你提出这个问题你就是人渣法西斯你就是极右就是要动用雷将军呢啊同埋翻译十七国语言呢就全球谴责是吧咁、 嗯、 终于咁就发生囉呢啲咁嘅结果。所以呢我哋不嬲係以客观中立超然嘅态度两边都唔帮。上帝观点同埋科学态度係、啊、向各位分析呢场风波好似啲中国人嘅以前最高领袖邓小平所讲係迟早会发生。啊、所以你话系唔系暴动呢我又唔觉得系暴动而可以话叫事件呢你知唔知、嗯、英国十几个城市呢呢、这个系叫反移民嘅、啊、事件知唔知所以呢个事件呢来龙去脉你听、啊、我系咪清清楚楚将个 root cause 讲晒俾你听而家讲 root cause 嘛系咪表面嚟互相指责人渣法西斯冇用嘅渣渣乜鬼啫系咪阿妈系咪你喺度发泄咒骂多一千次你嗰个深层次结构嘅问题仲喺度㗎所以我好服啊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啊真係一次中的啊就係、是、这个深层次结构深层次问题用嘅三只手指指下指下呢係咪啊香港的然后抿起个嘴望下望下深层次问题然后停一停望下望下指下指下对住个天一定要解决，系嘛？咪就系咁咯，啱唔啱啊？好啦，新闻之后再讲。 人杰地灵， 光明顶，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正。 新聞回到嚟繼續光明頂，我哋繼續講呢個英國嘅事件，用陶生呢個講法，我哋近排發生嘅連續咁多次示威嘅事件，尤其是呢我哋講緊嗰個 root cause 嗰個根本嘅原因係啲乜嘢。好多時候大家會覺得會唔會係嗰一場嘅兇殺案啊、假消息啊、Elon Musk 嘅 Twitter 啊等等。但係你發覺呢，其實隨住呢個即係英國比較成熟嘅社會呢，你多咗幾次嘅示威，多咗幾次嘅討論之後呢，大家係開始揾緊個 root cause 出嚟。咁而家個 root cause 呢，起碼見到有兩三四個呢就已經見到啦，就包括係好多嘅一啲示威城市呢，其實仲係喺一啲工業城市同埋基層城市入面相對地呢個收入偏低嘅。好似感覺上就話俾大家聽呢，就係而家嗰個移民人口無論合法同非法呢，都的確真係影響緊一個英國基本嘅生活，尤其是基層嘅生活。所以你發覺倫敦冇事㗎，咁你見到曼城都唔係好大問題㗎，但係你會見到呢呢個利物浦啊、白明漢呢就會多返少少示威，仲有其他嘅一啲小城市啦。另一個呢就是現在無論在費拉治啦，又或者是我們見到這個 Robertson 啦，他都是講緊另一個問題，就是 two tiers policing， 即是所謂的警察的兩面對待不公平性呢，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就是另一個 root cause。 因為很多其實講緊純粹是移民影響了經濟啦，又或者是不喜歡非法移民的人想著行出來示威，就被這個警察視為一個部門的處理，而相反對面那些呢又可以和平地繼續在這裡做示威，而且個正當性是好了很多。那開始這個 two tiers policing 的字眼呢，其實這兩三日在英國呢是傳得沸沸揚揚。喂，陶生，是什麼原因才是一個真正的 root cause？ 覺得 真正的 root cause 我剛才說了，長期以來英國很多有識之士，包括這一位名嘴兼名筆叫做 Douglas Murray 莫禮，他一早都說過歐洲，他以法國為例，法國呢收容這些阿拉伯人口、黑人人口是已經呢超過呢差不多 10%， 而英國呢整個阿拉伯伊斯蘭人口呢400萬未計印度教那些，這些人呢大規模聚居呢就會起清真寺和形成龐大的勢力，以前他們是少數族裔，現在呢他們呢非常之大聲，而且呢在某些地區呢還要用自己的那個標準呢是去到呢拒絕服從主流的價值觀。這個呢不嬲都是這樣的啦，我們講到口臭啦，啱唔啱啊？你既然這麼大愛包容這些人，就是說不如你家裡四間房的豪宅開放，每一家呢是分配返呢一至兩個難民入去住住先，那他又不濟嘛，是不 是？ 這些是典型的左膠的低級的偽善嘛，是不是？而家美國啊，嗰啲德州啊、佛羅里達諸如此類咧，係嘛？一有啲非法入境者，有你冇理啊，將一車車拱過去紐約啊嘛，係嘛？你哋等咗佢啊嘛，啱啊，做得啱，德州係嘛？輪到紐約嗰啲呱呱嘈咯，咁嘈乜嘢啫？你哋大愛包容啊嘛，係嘛？ 咁所以當其時 Texas 嗰啲咪拱曬過去加州，其實加州你見到好多 homeless 問題，有陣時都會發覺喂，其實係咪真係頂唔順呢？你見到華人社會喺嗰邊已經對民主黨有少少不滿㗎啦，都唔知少少㗎，其實開始係。 咁呢啲咪所以美國又有，所以而家英國開始都有啦。咁差人嗰度呢，佢哋不嬲都執法，我哋都知啦。今次出現大量呢係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嘅示威呢，喺倫敦嗰啲都爆發。有啲以色列人行過呢，係咪嗌下佢哋自己嘅口號呢，就差人呢就拉呢啲少數嗰啲好凶狠嘅。就對於支持恐怖主義嗰啲三色旗嗰啲呢就笑騎騎嘅。呢啲就係被指為 two tier policing。以前我哋都講過啦，牛津大學喺英國嘅倫敦，丘吉爾嘅像係俾啲暴徒呢係塗污。係咪話佢係種族主義分子。學校啊，嗰啲課本咧唔敢正視英帝國啊嗰、那個歷史，一味就話咧係反埋黑奴，所以我哋啲祖先有罪有罪有罪。呢啲英國嗰啲白咗嗰種天生自我虐待咧，係嘛已經成為一種馬克思主義潛藏嘅病毒。咁於是咧，係嗰啲少數族裔嘅激進人口咧， 就借呢啲机会蠢蠢欲动。所以整体嚟讲系一种病毒，同埋咧系一种潜藏嘅战争嚟嘅。嗱，所以喺美国嘅富豪马斯克就话英国咁样落去咧，就难免内战。嗱，呢一句说话咧，亦都俾司纪言攞出嚟咧，就话咧佢喺度咧煽动，其实就唔系呢种系一种咧警告，亦都可以讲话善意嘅警告，系嘛？即系话如果咁样，譬如话呢个世界局势，如果你任由，譬如话你任由俄罗斯普京咧系侵略乌克兰，如果你北约支持乌克兰咧，你成个欧洲咧系就会咧系沦为啊俄罗斯嘅整体嘅殖民地啦。如果你咁讲，系咪即系鼓励紧啊普京啊系喺度啊进一步嘅侵略咧？梗唔系啦，呢啲系警告。之但系司纪言老羞成怒咧，就话马斯克咧喺度挑动咧啊英国嘅，从呢个马斯克咧 Twitter 嘅账户有1亿6000万 fans， 佢有影响力系嘛？所以呢啲就系、是、啲左仔咧，就系永远唔会检讨自己有咩错，错嘅永远系人哋，包括系提出问题嘅人，系嘛？佢唔会解决问题，佢只会谴责同埋拘捕嗰啲提出问题嘅，呢啲就系典型嘅左交，系嘛？所以司纪言呢啲一招我都睇到系冇用噶。但系警方咧喺现场执法，今次咧，我觉得系尚算公正， 并唔系话太多， 并唔系话喺现场和平示威嘅就要拉，佢系拉嗰啲真系前线嘅暴徒，有放火嘅嗰啲，系嘛？ 系 诶，倒毁汽车嘅嗰啲咧，同埋有打警方啊，嗰啲系拉咗喺现场示威好多咧，系唔拉，所以而家仲喺度计划示威。 但系头先你问我咧，我觉得如果头先你讲 root cause 系一个左翼嘅问题，又或者系一个左翼长期大外包容，当然呢个都系一个 root cause 啦。但系睇嚟今次伤害得更深嘅咧，就系嗰个 two tiers policing， 因为开始都真系个问题咧。譬如话我哋见到 Jeremy Carson 都开始讲紧嘅啦，就话而家有好多上街示威嘅人系一般基层民众，佢唔系想象中咁有暴徒，只系受移民影响嘅经济人士。咁然后呢啲基层嘅工人行咗出嚟示威，突然间就俾人话系暴徒啦，而且未必拉佢，但系就俾一个 BBC 或者其他媒体话佢系暴徒。卡神佢都问紧同一个问题，佢其实你点解要 demonize 佢哋咧？要污名化佢哋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普通英国公民。 最好笑嘅就系呢啲真系，譬如话喺 Liverpool 喺 Birmingham 呢啲咧系真系基层，我哋一睇已经知系卅零岁、四十几岁基层嗰啲工人阶级。咁你而家统治嗰个党叫工党，呢啲人咧系劳苦大众。佢哋系咧系好底层嘅一群，佢哋觉得自己嘅社会福利个权益咧系受到当地大量嘅伊斯兰少数族裔啊呢啲嘅影响，于是佢出嚟抗议，然后工党嘅政府指责呢啲工人阶级系暴徒，嗱呢个咧就唔简单啦，系嘛？所以咧啊，你用翻马克思个角度嚟讲，而家其实工党政府系镇压翻自己嘅无产阶级。咁你呢个司纪言后生嗰时喺 Leeds 大学嗰时读书，牛津佢系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嘅左翼嘅学生领袖嚟㗎嘛，系咪啊？ 系啊， 系嘛？咁所以系咪呢啲咪等到呢啲咪就叫 root cause 咯？呢啲个深层次问题咯？点解咪等佢自己解释咯？系咪啊？你话保守党就话啫，你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个观点，呢啲叫阶级矛盾咧？你而家唔系啊嘛？系咪啊？ 嗯 啊，所以咧呢件事未完嘅，我哋呢梗系笑笑口食花生，系以一个学术超然嘅角度睇下佢点样恶化啦，啱唔啱啊？ 同埋你见到左翼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要寻找一个 victim 咧，呢个游戏会变成啲咩咧？你譬如话你睇成个英国苏联都系噶，而家工党譬如话佢哋嘅相对左翼嘅团体就会觉得一啲外来移民系一啲啊比较 victim 嚟自己嘅一啲受害者嘅眼中，但系以前我哋嘅受害者传统工人同资产阶级咧就成为咗中间受伤害嗰、那个，所以你发觉如果工人觉得自己系受害者，原来隔篱有一个更弱势。就是非法移民是更弱势，就比较你更强。但是你看整个制度底下呢，今次英国苏联入面 Kent 没事的，你不会见到温莎堡有事的，你不会见到伦敦出事的，就是那班资产阶级在整个的这个所谓英国的苏联事件入面完全不受影响那班。如果你从左翼的道越行呢，只会越行越左的，而左到连工人都会被人出卖，这些才 是。是啊，哇不恐怖，是有趣，你不要说恐怖。 一啲都唔恐怖，系叫做有趣，系 very interesting。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冯志正。 广告返到嚟继续光明顶啊，剛才我哋讲到啦，即係所谓个 two tier policing 啊，两面呢即係大家是但係即係一啲人对住凶狠啲，一啲就放权嘅一啲警察嘅做法呢，其实喺今次示威之前呢多次呢都会俾人提到㗎。咁当然去到呢几日呢好似好返少少啦，我见到相片上面呢就有一个呢就係一啲所谓嘅相对地反移民嘅示威，有四个人，咁然后出面呢就有一啲所谓大爱包容嘅示威，嗰度有三十几个人，咁然后呢就发觉原来啲警方呢都捉起咗人墙保护呢四位嘅人去示威，同埋然后去离开，咁都相对地喺啲画面上边呢排系见翻好少少嘅，算唔算好翻啲啊？啲警察嘅工作，陶生， 警察今次就我都讲系好专业嘅，系嘛？你哋啲香港嘅人觉得好大镬啊！世界末日，我都话未有催泪弹，未有装甲车，系嘛？系嘛？又未有水炮，不过我都好明嘅，你梗系想英国死啦。是吧，這個呢天主教墳場那對聯，金植吾區就歸故土，他朝軍體也相同，是吧，那既然是這樣，我當然日行一善，幫你尋找他鄉的故事啦。什麼叫尋找他鄉呢？即是我都死了，他都鄉埋，那就開心囉大家，是吧。所以呢光明頂很樂意呢是為大家摸住這個英國的事態，继续同各位呢诉说啊，唔系香港故事，唔系英国故事，系寻找他乡的故事，他人乡咗，系嘛？咁我哋系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尤其系一定遵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嘅指示，要寻找社会深层结构嘅问题，系咪？深层次嘅问题，呢个深层次嘅问题。就是英国长期呢啲左交大爱包容就终归捉从。呢啲又系我哋光明顶嘅另一个金句，除咗 follow the money 之外，就叫做大爱包容终归捉从。成个欧洲你睇麦克莱夫人啊，所以我一早话麦克莱夫人分分钟系前东德嗰啲共党残余间谍啊，用嚟害死你嘅，知唔知啊？等你苏联解体㗎啦啊，柏林围墙冧啊，埋喺度打平平，系嘛？咁开心啦！吓，而家嗱呢个留低呢个地雷咧，好嘢啊！你而家讲翻啦，系嘛？就系既然呢啲咧啊，就被指为背叛呢个工人阶级，系嘛？咁咧，当然咧，而家个社会系极度分化噶啦，啊，有啲僆仔咧就极度系支持呢个施纪贤嘅，系嘛？因为觉得佢好型，觉得佢系左型，系嘛？觉得呢佢仍然呢係主张呢係叫 multiculturalism， 叫做呢文化多元。而家用口号呢，我不都讲过，口号呢係冇办法解决问题。口号呢係令你 look good， 望落去好似好有型，令你 sound good， 听上去呢就好似呢好大爱。口号呢係冇办法呢治理呢啲深层矛盾，而家咪係啦，咪继续嗌啦。係咪 你嗌完之后呢最阴功嘅地方系咩呢？你作为工党然后企喺工人嘅对面呢，其实我系到而家为止我都解释唔到，即系点解可以工党入面系唔睇基层选民或者唔睇基层市民。所以你睇返 YouGov 个 polling 出嚟都系好明显㗎，就系而家差唔多系有一半嘅市民系觉得工党司纪贤处理呢个示威事件处理得唔好。其实仲有好多嘅调查边都系见到呢，就是基层觉得佢处理得唔好，尤其是喺一个工党选区入面。你从呢个角度睇，你真係成个司纪贤上台唔够一个月真係冇晒蜜月期喎。即对我嚟讲，我觉得佢都死得几快下喎。即又话选佢出嚟，咁住有个 change 嘅，即唔要保守党要个 change， 而家真係 change 唔到 喎。咁而家你点 change 呢？都话而家有400万人，对绝大多数移民嚟英国好多嘅海外嘅人呢都系认同英国价值观嘅。但系佢长期嗰种价值观呢，譬如话系唔鍾意妇女受教育嘅。出嚟呢是要对妇女的权益有约束的，是不是？同埋呢是要呢 有自己强烈的一套根深蒂固的信仰，这个是跟英国主流的价值观呢是格格不入的， 是是，这个呢如果你大家想看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比较现在被誉为很右翼的啦，咁亦都是即是甚至乎连这个改革党都觉得他右得滞的，亦都是带领在 Luton 那场示威的这个 EDL 的 Tommy Robertson， 他近排做了一个访问是非常之有趣，他特登找了一个即是有肤色的即是深色的记者呢，就去了去 Luton 那里看他的示威，他亦都讲的，他 Luton 从来都不是一个白人城市，亦都是很多不同肤色，咁亦都是有很多不同族裔的移民过嚟，咁而佢个讲法系咩？就系从来呢场示威系唔关种族事嘅。而家个问题就系在于话，而家有一部分少数族裔去拒绝 simile， 而且系想 dominant 个 culture。佢呢一个先至个问题，而唔系话你个肤色系咩问题。个 Luther 都唔白嘅，系咪先？ 所以唔系 racism 嘅问题，绝对唔系种族主义嘅问题，系嘛？但系而家咧已经太迟啦，我认为 系 啊，英国系你啃咗呢啲咁嘅嘢落肚咧。佢变咗一个肿瘤咧，呢、這个肿瘤咧，冇办法噶啦。你病入膏肓嘅时候咧，啊，你唯有面对呢个问题啦，系嘛？ 嗯。 所以咧呢件事咧，我觉得咧，即系对于管治啊，嘅人嚟讲系有个境界嘅，就系咧，净系嗌口号咧，系冇用噶，知唔知啊？ 系啊，咪你嗌口号嗌包容都冇用嘅，咁你啲移民都过咗嚟咯，咁你啲非法移民你可以点样解决呢？咁样最后当其时咪揀咗个卢旺达嘅 solution， 咁大家觉得贵又好，唔鍾意都好，咁都始终要有个 solution 嘅，即係而家事实上橡皮艇系继续有人跨过英法海峡过嚟嘛，而且件事系非常之唔 make sense 嘅，即係法国都冇迫害过呢班人，咁点解唔送返去法国呢？系咪先？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连法国政府都解释唔到个问题噶嘛，佢特登要过嚟法，即系又过嚟英国嗰度，咁所以呢啲咁样嘅难民问题，咪而家要开始处理咯。同埋佢逼贵咗好多嘅楼价同埋租金，其实呢个其实好多人，尤其是喺东南地方，点解今次保守党会输？其中就系东南地方嘅保守党议员都出过嚟讲，就系因为事实上人口越嚟越过多，个楼市升得太快。即使你呢个系难民定唔系难民都好，人口过剩其实系一个英国近排处理紧一个大嘅问题。咁但系呢啲系要 policy 一个口号就处理。 这些跟 BNO 是没有关系的，首先呢是吧、讲是两回事来的、所以呢不要样样呢、就扮 victim， 就扮呢这些是、牺牲品，不是，知不知道现在这样下去呢怎么处理呢？你不等下工党这位新任的财政首相司纪贤，你看看他怎么是不是由他去咯、我就认为呢你是死紧的，你是冇办法嘅，你继续吹水同埋继续指责暴徒呢係嚟到呢係顶住顶住攞分，啱唔啱？你只会恶化、因为你嗰个视野范围嗰、个所限呢，你係冇可能攞出有效嘅解决方法。 有另一个方法， 另外有一位叫费拉治呢係不断係提出亏欠劝，咁你又话佢极右分子，係咪？咁当然啦，费拉治自己当初係一个好强烈主张退出欧盟嘅一位咧政治家，系嘛？咁而家退出欧盟之后冇好处，有啲人咧，有啲年轻人咧就可能会咧系归咎于佢。费拉治咧主张退出欧盟，佢就话其实我呢个主张冇错，不过你冇有效執行，系咪？我都认为系嗱，你一个咧明智嘅英国首相咧，你退出欧盟之前，你应该同其他英语国家，例如加拿大咧。是傾好一個呢，你要有另一個歐盟喺度做後備。譬如話嗰個歐盟係北美洲，加拿大同美國係可以取代歐盟，係可以呢係任你英國嗰啲人過去呢嗰度打工，而嗰度啲人亦都過嚟呢係可以呢享用醫療。咁樣樣呢，你成個北美洲你傾掂咗之後，英美国同加拿大可以做一个取代欧盟嘅后盾，其实都冇咁好嘅，因为隔住个大西洋，好多货物啊、食物嘅运输咧，嗰、个运费会成本大，但系咧，你起码增加嗰个叫做咧，英美加共用同一本护照，咁样样咧，你倾掂之后咧，你退欧咧就一流啦，即系咧，你等于做手术，开心手术咧，你一定要人工心肺机放喺度。一旦嗰个心脏系降温嘅时候，开着个人工心肺机可以接驳到啊个血液循环， 你嗰度接驳唔到呢个病人系会死嘅，你知唔知？ 嗯， 而家就系啦，即系所以英国政府系好渣，就系咁噶。无论工党同保守党，系嘛？ 系。星期一翻到嚟，光明顶继续。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